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h I can see the future coming to you， cry away the sadness in your eyes， and I can find a faith in days I've wasted， been around enough to feel alive， and when the world is broken hard and cold， no one ever knows the reason why， for the ones who made it come， for the battles we have won， for the day we reach the sun， gonna play it loud tonight。 将一首歌曲 These Days 送给大家，开启了今天的全新一期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呢，跳舞也是一种运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块儿来运动一下啊。但是括号， 正在开车的朋友们除外啊，好好的开着你们的车，那我们的节目呢只用听的就好了哈。那今天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因为今天呢也是年前大家都在努力工作的一天啊。但是呢不管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劳累，想一想马上就要春节了，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值得呢？所以各位，我们希望在忙碌当中不只能够看到你这个辛勤的汗水，也能够看到你非常灿烂的微笑。说得好啊，爱笑的人的运气总是不会太差的，所以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把微笑时常的挂在脸上哈。那么从今天算一算呢，我们说了哈，离春节呢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心都长草开始飞起来了呢？过年回家啊，看望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说春节跟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恋人出去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很多朋友们在春节时候的一个打算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提前计划好安排好，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出错啊。春节的时候呢，机票、火车票、什么大巴车票都比较难买，所以呢提前计划一下还是好的，是吧？那你慢慢的计划，我们呢也来慢慢的让自己的神经放松一下。下面这样一首歌也非常好听，我们来掌声有请 Nick Jones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 Warning， 听听看吧。 keep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is cage that I live in, this prison in my head. Oh, I own many mistakes from all of the things I never did. I kept you my defense. Now I'm running for the fences on my own. And I can see the warning. Yeah, I can see the warning. Warning. It's bright in the morning. Morning. Keeps trying to turn me right around. And it's all I ever wanted. It's all I ever wanted. Warning. I'm breaking the warning down. I got something inside. Keeps wanting more and more. Oh, now I'm gonna find, I'm gonna find what I have lost. Unlearn what I was taught. Now I'm running for the fences on my own. And I can see the world.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那你还守候在收音机旁吗？如果还在的话呢，给你点一个赞哦。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呢，人都会是喜欢新鲜的，但是呢，一旦达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就会觉得厌烦和枯燥了。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能够陪着你的永远都是对你最好的人。爱情有的时候不是看你身边有多少人，而是要看能够陪你一直到最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那我爱你谁都会说，而我陪你却真的很难做到。所以呢，数数看你身边那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到底有多少呢？那数清楚了之后呢，就好好的珍惜吧。 小鸟们都唱着晒太阳。 没错，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心情最沮丧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啊，有没有那个第一时间就可以让你找到的那个人呢？可见一份彼此信任的爱情，那是多么的可贵啊！你说呢？所以呢，要好好的珍惜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下面一首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张赫轩带给我们的《我们不该这样的》啊，这也是来自马伊琍和朱亚文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片尾曲。那就像电视剧一样啊，会不自觉地触碰到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或许深藏，或许正在经历着情感伤痛的你，听到它一定会很有共鸣哦。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赫轩带给我们的《我们不该这样的》。 对不起，我有些累了，我们都怎么了，再不想起风对手吧，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突然有了很多新的，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假象的竞争着。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资格，也许真的是太爱了，愤怒也是因为忐忑，每当谁怪谁太苛刻，我们却又不懂的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疼着，想体谅你却更难过。 Oh no， yeah， 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地苦笑着，输了假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假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资格。 我爱的脸，有心里的感情。 遇见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yeah、看着情人节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体验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老板的信任，老师的教诲，朋友的扶持。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晴间多云，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5度。不过今天白天偏北风比较明显，最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6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故宫博物院与奔驰星愿基金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重点对年久失修的景福宫深入展开研究性修复，以期恢复历史原貌，早日面向公众开放。由韩延执导的电影《动物世界》发布定档预告片，宣布将于6月29号全国上映。继公布领衔主演李易峰、特邀主演迈克尔·道格拉斯后，特别出演周冬雨正式官宣亮相。有网友晒出某公司正在筹备的一批 IP 项目截图，显示经典日剧《龙樱》正在剧本筹备阶段，未来会有机会开拍中文版。该截图还显示动画《天行九歌》、网络小说《赤骨成婚》等作品也在筹备之列。贾静雯最近在自传新书《假如幸福慢点来》回顾从原生家庭到离婚再婚生女之路，失婚后找到幸福的故事，人生剧本和他演过的角色毫不逊色。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南三环东向西持续车多的影响，普黄榆路北向南、永外大街北向南、马家铺东路北向南持续车多，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保证不会太久，不过想看看回忆成老朋友。你我在这坚守，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 这首歌呢是来自金池带给我们的好好过。没错，人生当中呢，结婚呢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啊。现在呢，好多年轻人当中呢都有恐婚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又向往婚姻，但是我们又恐惧结婚之后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像据过来人说，人生呢就好像被束缚了一样哈。其实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跟一个喜欢的人既然决定走到了一起，那真的就要好好的过日子呢，一定会越过越好。那我们经常会说经营之道有的时候是高深莫测的，那我们的爱情的经营之道当然了也肯定没那么简单。那所以呢，爱真的是一门学问，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探究，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力宏在电影《英雄本色2018》当中所演绎的一首主题歌，叫做是《再见英雄》，我们来听听看喽。 流干了吧，你醉了吧，也许伤口还疼吧，也许还有句来不及说的话，就让时光去停吧。带走了吗？你怕了吗？就算勇敢是错吧，就算不原谅也是爱的代价，就让明天去恨吧。啊，再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孟楠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我来自梦》。那说到孟楠呢，自从那一年参加完歌唱比赛之后呢，我们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了。但是呢，曾经他的一首《我来自梦》这样一首歌曲呢，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推荐给大家来听。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的那张创作大碟《我来自梦》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在那张专辑当中呢，十首歌曲呈现出了五种梦境啊，那充分的体现出了孟楠在音乐上的才华哈。那很多人也说孟楠是乐坛当中的稀缺物种哈，那正是因为他过人的才华，才会有了这样的一种说法。那经纪公司呢，也把他定义成为乐坛美梦啊。那既是对那张音乐 专辑的一种诠释，也是对木兰的音乐自成一派的一种祝福。好，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大家能够喜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等什么呢？赶紧再来听听看，来自孟楠的《我来自梦》，听听看吧。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孟楠带给我们的《我来自梦》啊。说完这首歌呢，我们会想到，的确世界很大，宇宙很阔。那我们大家呢，都想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幻的国度哈。但是你要知道，走出去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为自己真正而活。也许这样的话呢，我们所谓的那种乌托邦的世界，离我们就会很近了。那有的时候，看似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那但是，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挑战，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吗？你说是吗？所以呢，每个人都不要怕去改变、去挑战，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的证明自己。你说是吗？好了，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人都能够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更多更多的阳光，在这样的一个冬天都不会寒冷哈。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春辉，这里是战满能量音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 love you. 我爱你， 人 吗？我爱你，人吗？我爱你，人吗？ 我 爱你，人吗？我爱你，人吗？ 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世界再大，我只奔着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玩心再大，我只装着我的娘。哎，沙啦啦啦啦，别说话，快听我吧。嗯，啊啊啊啊啊，里巴西里阿纳达，来是恰恰恰恰恰，有我跟着陪你呢。Everything V O V O 了，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儿？过来让我啵个你的小脸蛋儿，黏黏糊糊，里里糊糊，就要这个样儿，把你我的心连成串儿。你的那个最贴心的人在这儿。 昨天节目搞团购特惠，买行车记录仪送车载充气泵再送三星蓝牙耳机的特别活动非常火爆，没有想到昨天居然有十几位听众朋友怒气冲冲地打进热线，非说咱们一折团购行车记录仪的活动肯定是骗人的，指定就参加不上，一直不相信行车记录仪和车载充气泵居然一起300块还不到，打电话试试吧，结果发现热线根本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别送了，你忽悠谁呢？还有位车友说特别想买台行车记录仪，平时开车在路上就不怕别人碰瓷儿了，不过报名电话一直都是占线，我看你那活动就是噱头。这里得肯定的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不过成本太高，所以才限时3分钟。那为了弥补大家，现在加推一档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你可得听好了。只要你在3分钟内打进400-176-1616，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随时给您爱车打气的车载充气泵，再加上一部三星蓝牙耳机，今天只要299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在当场加送您高压洗车水枪和车用吸尘器，一共2份大礼。同时啊，今天活动是100%没有名额限制的，就算有1000个人打进400-176-1616，1000台行车记录仪、车载充气泵、三星蓝牙耳机也照样给出，还要再送出1000份高压洗车水枪和车用吸尘器，所以活动只限直播的3分钟，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176-1616先抢个名额，记好400-176-1616，再报一遍400-176-1616。现在场外热线几乎是被打爆了，有不少车友反映热线占线严重，还有朋友说行车记录仪、车载充气泵、三星蓝牙耳机怎么可能300块都不到呢，还要再送高压洗车水枪和车用吸尘器，打个电话试试吧，根本也打不通啊，送不起就干脆别送了。大家伙啊，消消气，没打通真的不要紧，今天只要您3分钟内拨打过400-176-1616，系统都将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一共5份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176-1616，占个名额400-176-1616，非常好记400-176-1616。最后1分钟，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299元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开车必备的车载充气泵和三星蓝牙耳机，更有高压洗车水枪和车用吸尘器要额外加送给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1分钟，400-176-1616，人人都有份，现在就拨通抢购吧，400-176-1616，您记好了，400-176-1616，400-176-1616。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4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一，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通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